石毅这么一说，英明想起司机之前喝酒桌上跟他说的那番话，又觉得挺扯的。明显这事儿司机还没放下，所以提到石毅才会那么阴阳怪气的。不过这些跟他都没什么关系啊。始终还是有些费解司机对自己的态度。英明掏出一根烟点上，然后慢吞吞抽了两口。 你跟刘丽还有联系吗？ 话题转得有点莫名，石毅在那边愣了一下。 没有。 你们当初到底是为什么分手的？ 当初石毅和刘丽分手，就是给英明发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告诉他两个人分了，之后谁都没再提过。现在莫名的英明问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显然石毅也很奇怪，他顿了一会儿才接话道：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们两个所追求的东西相差太远吧。他的做事风格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接受。 当彼此都遇见了不会是一个好结局的时候，趁早抽身总是强过浪费彼此的时间。这理由其实和英明心里的猜测差不多。石毅和刘丽一看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从各方面似乎都走不到一起。不过话说回来，他和石毅似乎也没有那么合拍，所以说再多都好，归根究底就是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是，哪怕是不合，一样能够找到办法相处下去。但是如果人不对，就算各方面都配合得完美无缺，也始终没办法走下去。所谓孽缘，说的也就是这种情况吧。英明还没有感慨完，石毅在电话那边就先笑了。 我说，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虽然想想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石毅却因为有机会说出这句话而显得心情大好。果然，那边英明也没有正面回答。 你觉得呢？ 石毅没回答，很多事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王一奇最初接到石毅电话的时候，其实第一反应是拒绝掉，总觉得石毅主动约的话都不会是什么好事。他们两个人的所谓熟人面子纯粹是建立在英明的基础之上，抛开这一层，彼此看着都没有多顺眼。但是寇金在之后给他也打了个电话，那意思是说如果他不去将来一定会后悔。抱着这种好奇，他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石毅的约。结果英明进来这个包间连5分钟都不到，他就后悔了。刚才石毅说了一句话，英明也说了一句话，但是他一句都没有听懂，拧着眉摆出一张非常茫然的脸。他靠在沙发上跟复读机一样重复了一遍刚才英明说的话。 你说你跟石毅在一起了？ 复述完了他觉得更别扭了。 什么意思？ 石毅在旁边冷笑了一下。 哼，你的理解能力都退化到这种地步了。 不过王一奇现在没空搭理他，他还是瞪着英明。 英明，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意思，过程就跟你和你那些小情差不多，区别大概就是我们没打算跟你一样仨月一换。 寇金和耗子多少之前猜到一点，所以都不是太惊讶。不过心里猜到是一回事，真正看着石毅和英明当面承认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消化了一会儿才真正接受，寇金还是一脸的不解。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搞到一起去的？ 结果唯恐还不够刺激王一奇，石毅竟然又接了一句。 这还多亏了王大少，算起来你还真是我们俩的媒人。 他说完咧嘴一笑，笑得王一奇脸都黑了，整个人就差没从沙发上跳起来。他指着石毅半天，最后又转回英明那儿。 我靠，你弯就弯了， 这什么品味啊？ 嘴巴欠，性格嚣张，还特欠修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符合英明一贯喜欢的那种类型吧。明摆着就不是玩玩而已，对十亿这种人认真不是跟找死差不多吗？更别提他们两个背后的压力简直能压死人了。对王一奇的反应，英明一点都不意外。他抽了两口烟。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 石毅在旁边扬起眉。 你这什么评价？ 倒是耗子在旁边插嘴了一句。 不过你们两个都考虑清楚了。 虽然事到如今，似乎他们做朋友的也就只有送祝福这一件事情可以做了，但出于友情这样的立场，他还是觉得需要这两个人想清楚。两人原本都喜欢女人的，就这么互相给掰弯了，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时冲动下的决定。但是因为这两个人是石毅和英明，又似乎压根掐死了冲动这种可能。这次答话的是英明。 这种事其实只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光考虑清楚是没用的。 因为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你不会知道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和另外一条没有选择的路相比到底哪个是对的。寇金这时候在旁边笑了。 哼，名字这么答就是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呗。 他率先站起来敬了一杯酒。 那就祝贺你俩祸国殃民的搞到一块儿，然后心想事成吧。 祝福这种话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是不好说出口，因为都太清楚这样的开始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寇金话到嘴边其实还是改了一下。耗子从善如流地跟着站起来，只是端杯示意了一下都没开口。他知道石毅和英明都明白，只有王一奇很愤怒地拎着一瓶酒往石毅面前一戳。 咱俩单独喝这个，今天谁不趴下谁是孙子。 石毅看他一眼什么都没说，拧开瓶盖倒了一杯仰面就喝。 等到真喝醉的时候你自己都趴下了，还知道谁是不是孙子啊？ 冷笑着看王一奇也跟着喝干了一杯，石毅不紧不慢地又把两人的酒杯倒满。旁边的人乐得看热闹，没有一个人劝。所谓狗咬狗一嘴毛，这屋子里也就只有王一奇才会想不开的三番四次跟石毅死磕，反过来也只有石毅才可能会陪着王一奇玩这种最后只有自己难受的无聊较劲。口径抽空挨到英明旁边，看着那边王一奇和石毅喝得热火朝天的。 哎，我说你该不会就耗这一口吧？ 怎么身边的死党和情人全是一个风格呀？英明挑了下眉，半天没能憋出下半句话。总觉得这真相有点伤自尊。